世界都在变，我却为了你存在。 深难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不揣测明白， 我已经就不可 幸福的安慰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。

下去，才发觉自己都爱你。 爱是你又爱是你，你爱是有我，爱是有你， 是你原谅我的错。 Yeah.

Thank you.

上面，手指间像兰花开在我心间，勾丝雨柔若轻白如玉，手生根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、兰花指指

谢谢。 别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，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